店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现在听众朋友在得知此次元阳补膏的这个配赠政策之后啊，都非常的激动，纷纷的打电话预定。也感受到徐主任您确实是在处处的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 因为这个元阳补膏啊，它是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呢就做这么一次。所以对这个患者朋友而言，可能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你看别的地儿啊，一年四季它都能熬膏，也都能卖膏，但是元阳补膏不行。我跟大伙儿说过，不是重阳水它就熬不成膏，拉出来的丝一拉它就断，它补不了元阳之气。所以对于这个机会会竭尽全力。那如果说元阳补膏，我为大伙儿做了一些事儿，但是呢也真的非常感激各地的这些负责人。那这次的活动政策大伙儿也听到了，那大伙儿可以发现了，在大周天和小周天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的元阳补膏，以及按照元阳补膏1:1配赠的药引子，那都是当地特别给大伙儿的。所以说呢，这是一次这样大的优惠活动。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那咱们中医一年到头从没搞过什么优惠活动啊，从没给大伙儿在中药上打过折。因为我跟大伙儿说过，中医是治病救人的，里边做的是大夫，诊的是病，卖的呢是治病的药，中医也是如此，药价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想让大伙儿花钱的就直接不要钱。那这次是一次这样大的优惠活动。那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我跟大伙儿说说啊，就是在价格听证会之后，各地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然后沈阳、济南、承德的就提出来了，说元阳补膏一年就能做这么一次，那老百姓一年呢也就这么一次获得最好的健康机会，那咱们就让它好上加好。咱们有位是咱们沈阳的，他就说了，全国各地现在有将近100家中医， 中医屹立不倒。这个呢，就离不开老百姓的拥护。没有百姓的口碑，没有百姓的传播，那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的，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那都不可能生存下来。所以这一年下来了，要为当地支持咱们的新老患者，支持咱们的老百姓，也有这么一次感恩呀，有这么一次回馈呀。没想到啊，他一说完，立刻得到了其他院长的支持。所以呢，就才有了这么一个大的优惠。所以我说呀，这次活动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觉得说得对，也做得对。我觉得他们呢，不愧是负责人。没有老百姓的拥护，没有老百姓的口碑，没有老百姓的传播，他怎么能屹立不倒啊？那么很多治疗有效果的患者康复了之后，都义务地做起了中医的宣传员，让很多求医无门、治病无方的病人重新燃起了健康的希望。所以呀，一年了，回报一下咱们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那是应该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次活动吧，非常难得的有这么大的优惠。 没错， 哈哈，那么各地也做的都非常的棒，哈哈，所以呢，我也真的是希望大伙儿能得到一年只有一次的元阳补高，同时抓住一次这样大的优惠活动。其实啊，今年呢，元阳补高的量不是很理想，但相比从前人手短缺的时候，也已经算是不错了。要知道在古代，因为这个工序复杂，成本过高，高资剂型的药，一般来说老祖宗最初研制出元阳补高的时候呢，那更是稀有的，那是专供一个人吃的， 很珍贵。 是，当时是特别珍贵。现在我们虽然不能做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元阳补高，但至少不用藏着掖着啊，只悄悄的给重症病患者用了。现在是能大大方方的把它交到更多需要大补元阳的患者的手上，让更多的患者体验到元阳之气充盈之后，驱散咱们体内的虚、毒、瘀，为咱们生化气血，推动咱们脏腑的正常运转，从而呢，带给咱们切切实实的健康和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多老年朋友啊，被疾病缠身，你看高血压、冠心病、腔梗、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那关键呢是白天遭受这些个疾病的折磨还不去说它，你晚上你还要受尽失眠的折磨。所以就有数据显示，咱们国家60%以上的老年人都有失眠的困扰。那咱们老年人之所以更容易有失眠的困扰，除了生理因素以及各种心理因素、环境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受到咱们本身的疾病的影响。你看，随着咱年龄的增长，咱很多老年人脑动脉硬化的程度逐渐的加重了吧，还有伴有高血压、脑出血、脑梗塞、痴呆、震颤、麻痹等等疾病，那这些疾病的出现使咱们脑部的血流量它就减少了，那就引起脑代谢失调，而让咱们产生失眠的症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受到全身性疾病的影响啊，像这个 心血管病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病，很多人带着氧气袋坐着轮椅，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这质量好吗？这个日子过的。还有呢，颈椎病啊，脊椎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四肢麻木等等，这些疾病本身或者是伴有的症状都会影响到咱们的睡眠，都会加重咱们老年人的失眠。每天睡眠的时间不足五小时的人大有人在，甚至有的人辗转反侧一直到天亮，这个身体是疲倦不堪，脑子里呢是闹闹哄哄的乱成一团，而且长期失眠，长期失眠就会加重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全身性的疾病。我跟大伙儿说啊，说白了，疾病导致失眠，那失眠呢反过来就加重疾病，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咱们有的老同志啊，由于这个顽固性失眠，不得不靠这个安定类的药来催眠，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依赖了，甚至成瘾了啊，绝对这是不可取的。所以啊，治疗失眠最好的办法就是整体解决失眠的所有的因素，那就是中医治疗方法，大补元阳。元阳之气呀，它镇守人体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及一身之气，它能化解咱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瘀、虚等等治病的因素。这气血在心经中充盈、畅行，那自然咱们就宁心安神，睡眠香甜呢。而且元阳补高是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经过9981次的无火锤炼而成的高姿，这个高姿比普通的高好在哪儿？它的吸收是不经过脾胃的，而是直接被小肠吸收，通过小肠经直接到达咱们的命门当中。那么在医案第12卷当中，有一位62岁的病人叫董淑清，出诊的时间07年12月30号啊，年纪不算大，他失眠整整27年了。 哦，这么长时间。 30年前跟他先生离婚了，出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当年丈夫变心了，而他生的那是个女孩，就怕再婚这女孩子受委屈，一个人呢就把这个孩子呢给拉扯大了。但自打离婚后的第3年他就开始失眠了，入睡困难，睡眠浅，做梦，那怎么办？吃安定啊。渐渐地发现安定没什么效果了，这个时候就抑郁焦虑，精神萎靡，头昏沉，影响到工作了。上医院一查，神经衰弱。那就服左匹克隆片等等一些药。现在10来年过去了啊，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下降的非常严重啊，反应慢了，脑力差了，每天做菜做一半就在想刚才盐放了还是没放。就这样10多年来不停的吃药，但是用他的话说，每天如果说能够睡上1个小时那就算是烧高香了， 睡眠质量太差了。 可不是吗？就那数闹钟呢，滴滴答答，根本睡不着。他觉得自己这个失眠吃多少安定都没用，看了多少大夫也没用。可以说那个时候他这个病人的脸色啊，我们形容是面如死灰。这个脸色又黄又暗，舌苔呢又厚又腻，还都是齿痕，这眼圈发黑 发紫，头发呢斑白稀少。这病人自个儿说呀，每天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啊。 嗯， 那除了失眠之外，这个患者还有迷糊、头晕、心悸啊，不想吃东西等等症状，小便黄，腰困，记忆力减弱，经常觉得这个肌肉啊时不时的就抖动两下。 哦， 这个舌质红，苔淡黄，稍稍有些腻。我用脉诊法给他诊脉，发现他的脉右虚弦，左沉气缓，这就说明他体内有湿，水气凝心，而且长时间的失眠让他的元阳之气在夜间得不到敛藏，再加上一次性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这些安眠药是最伤元阳之气，因为呢是正值冬季，我就给病人开了元阳补膏。 嗯， 我告诉他每次用姜红茶冲服20克。那么这个病人在复诊的时候他就说了，在第一次服完药之后不到半个小时，连续排了3次小便，而且每次小便的颜色都特别黄。 为什么呢？ 哎，这个就是回补的元阳之气呀，已经开始由命门进入12正经。 哦， 患者的脸上这个脸色就慢慢的有点血色了。 嗯， 这患者晚上10点多的时候，哎，他觉得好像困了。 哦， 啊，他就担心睡不着，人呢就特别忐忑啊，结果呢自个儿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睡着了。 嗯， 醒来一看时间凌晨4点，给高兴坏了。 哦，睡了将近6个小时。 是是是，然后就接着服用啊，那他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的好，睡眠的时间越来越长，睡眠的质量越来越高，然后那个头晕呐、心悸呀、这个症状逐渐的消失。1个多月以后，他的睡眠时长已经稳在了7个小时左右。 嗯， 而且基本不做梦，身上的症状也没了，这失眠治好了，他就不再胡思乱想了，啊，天天心情好，精神矍铄，渐渐的呢又变得跟之前一样的乐观开朗了。那更惊喜的是什么呢？一个大周天的元阳补膏他服完了，有一个周末他们家小孙子到他身边去了，说：“奶奶，我觉得你好像长高了。” 哦，长个儿了 啊！然后这小孙子说了这话以后呢，儿女们也突然发现了这个现象。那仔细一看，其实不是他长高了，而是他本来已经驼了的这个脊背呀，重新的伸展开了。 哦， 那用老百姓的话讲，这个腰叫什么腰来着？ 就是不毛腰了。 哎，对，不毛腰了。这个呢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了啊，滋养了他的骨骼经脉，所以他这个人呢舒展开了，哎，这个骨骼关节重新恢复了年轻态。这孩子们之前看着这个老母亲吃这个药是不是， 嗯， 哎，有些质疑啊，那这下子这些年轻人也对中医产生了新的看法了。接下来孩子们还来治了鼻炎。 哦， 那后来呀，这位患者他来感谢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呀，这人上了年纪呀，就图一家子高高兴兴在一起，但只要一生病啊，自个儿受罪不少，好好的一个家可能也就这么毁了。 没错， 所以我当时听完呢，我特别有感触。其实咱们老年人呢，你看今天去这个医院挂号，明天上那个医院排队啊，5点钟6点钟就去了啊，这么积极的做治疗，为的是什么呀？啊，都是想让自己好过点儿，是不是？ 嗯， 哎，其实呢 不一定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担心自己的病重了会给孩子们添麻烦啊，给孩子们带来更大的负担。我是理解咱们这些老同志，也希望能真的帮助到大家，所以呢才一定要让大家用上元阳补膏，因为只要咱们的元阳之气足了，就能重回年轻态。 嗯， 那咱们不仅不会成为孩子们的负担，甚至还可以给孩子们搭把手帮帮忙，哎，还有时间咱们享受天伦之乐，享受晚年的幸福。 嗯， 啊，说到这儿，想到自个儿行医五十多年了，哎，我觉得啊，有以下几类人，我觉得是最要用大补元阳。 哪几类人呢？ 这第一个，疾病在一年以上，治疗无效，反复发作的患者。这第二个，就是失去信心的人群，久治不愈后啊，对这个治疗失去了信心的重大病患者。这第三个呢，就是被其他的医院认为无法治疗的疑难杂症的患者。这第四个，就是在咱们身上同时有两种以上的疾病，属于一体多病的患者。那这第五个呢，就是无奈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准备去做手术的患者。 元阳补膏，你们是最应该得到的。 嗯， 因为在我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深知这些人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希望一定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再退一步说啊，再治不好，那我将近100家的中医的牌子在那立着呢，我直到治好你为止。况且我也说了，我代表的不是一个人， 嗯， 我身后还有整个北京研究院呢，还有我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我们这些老中医人一定让您好起来。明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 嗯 啊，我想关照一下大伙儿，老年同志啊，咱们路上注意安全，只要打电话成功预定之后，你可以直接到当地中医去领取，也可以选择第三方物流配送，那快递工作人员呢会把药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嗯， 这个也很方便。总之一年呢也就这么一次，希望有缘分的人都能够得到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也希望呢大家伙儿都能够订到元阳补膏。400-108-1661 400-108-1661。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订先得，订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哎，你好，是徐主任啊。 哎，我是徐桂英，你好啊。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啊。 您别哭啊，您什么事儿您说啊。 哎，徐主任 啊， 我想让你帮我订上三个大秋天的鸳鸯子糕啊，我这真没办法了，这真是求你们给我订上吧。 这位朋友啊，三个大周天的，您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跟您说啊，一般情况咱们一个患者朋友用上一个大周天的量它就够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因为我订这三个大周天的鸳鸯子糕， 嗯， 不全是我自己用 啊， 还有我女儿我儿子 啊， 我们这家呀 啊， 哎，有糖尿病家族史。 哦，糖尿病家族史，嗯嗯， 对，也不知道这咋就这么倒霉呢，这病了就摊上我们家了。 哦， 这我姑娘呢，儿子呢，都有糖尿病的。 嗯嗯， 光我得这病也都20多年了。 嗯嗯， 整天脑袋瓜昏昏沉沉的。 嗯， 不瞒你说，我这说话都费力气呢，再别说干活了。 嗯 啊，啥都干不了，身上没劲。 嗯嗯， 这血糖呢还老高的。 嗯 啊，皮肤痒啊。 嗯， 血压高啊。 嗯， 我这心脏病啊都叫我一天一天的难受啊。 嗯，我知道，我明白。嗯， 还有我这眼睛又干又涩，看东西模里糊糟的。 嗯嗯， 睁眼瞎了 啊。一个人呢，这眼睛是最重要的，眼睛要是视力没了，这个生活就没有办法了。确实你这个问题是够大的了。嗯， 再加上呢我这肾也不好。 哦，肾也不好。 哎，这检查了说我这肾衰竭呀。 嗯， 徐主任。 哎呦，这个严重啊。 对呀，上医院干叔说我呢肾小球都坏了。 嗯， 啊，光说你回家养着吧。 嗯嗯， 可是你说这养着能养好也行啊，养不好。 嗯 啊 嗯， 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手拿筷子和碗都拿不动。 嗯，我非常非常的同情你得了这些个病，真的，这个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痛苦。 我实话说，我也真的不想活了。这， 你不能这么想。我跟你说，家里还有孩子呢，对不对？ 对呀。 有病你得治啊，还得为着孩子着想，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可是呢，我就来求您， 嗯， 徐主任，你也帮帮我。 嗯嗯， 不光是我，这我也不能眼睁看我女儿和儿子也病重啊。 是啊是啊，嗯，别哭了， 我也怕他们将来跟我一样，可咋办呢？ 嗯嗯嗯， 如果真是他们跟我一样这么重的病，我可真是对不起他们，我的闺女儿子。 你别哭好不好？你这一哭我也说不出话了。你别激动啊，我跟您说啊，有病呢咱不怕，有病咱就治，好吧？ 哎，我也是想治。 嗯， 我也想好好的治，徐主任。 嗯嗯， 这我就求你了。 嗯嗯， 我现在我就信你，就想让你帮我订上三份 哦 大周天的。 嗯嗯， 啊， 我明白。 哎， 嗯， 我也想着把这全部的希望都交给你了。 嗯， 我如果有那么一点点办法，我真的不来求你。我知道你也忙。 忙我确实是忙，但是呢咱们患者的这个病情啊，我得给他啊把这个病治了啊。 因为咋地呢，我打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光占线。 嗯。嗯， 我就想的是这一活动一年就这一次。 嗯， 我怕我这次再订不上，那以后哪有机会用了呀。啊， 别哭别哭啊，别再哭了。我跟您说啊，正常的情况下呢，我是一般的话不帮着大伙儿订，因为现在各地的订货情况呢都是由全国各地分院他们来决定的，但是您的情况呢，我跟这儿做主，我帮你定一下， 待会儿啊，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您的情况比较严重了，我给您定上一个大周天的没问题。您的两个孩子呢，我不能保证啊，一定会定上个大周天的，这个呢，我得跟院长协商一下，因为今年的情况您也知道，今年初高的数量并不是很理想，但是要的人又太多了，所以呢，各地都会按需分配。不过呢，即使是没有定到大周天的量，我也会保证给他们一个小周天的量，这样您看行不行啊？ 行啊，我也知道你徐主任这给我都开了个绿灯了、 啊、 我也不能太强求 啊， 啊，就这我都满意了， 这满意， 谢谢您了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别哭了 啊， 啊，会好的啊，相信会好的啊。 好， 好， 再见。哎，再见。 我知道。 哎， 谢谢了。 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呐、啊，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哎呀，我太高兴了，跟你通话呀。 啊， 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我，您是什么情况啊？你一上来就跟我说谢谢，我真不知道您是。 我不谢谢你咋的？我不谢谢你，我这条腿就没了。 哦、 我吧，我今年86了。 哎哦，听不出来。 啊、完了，我是什么病呢？我是血管动脉堵塞。 哦。 完了吧，堵塞完了就骨包、 嗯， 骨包就出头。 嗯。 出头它不封口啊。 嗯嗯。 多少年了也不封口啊。 嗯。 我沈阳市吧医院我都治到了，哪都不给我治了，都给我判死刑了。 啊、哦。 嗯，完了后来吧，我就又上到医院又去一回，出去屯医院大夫说：“大姨啊，咱看不了啊，你和白血病俩对比吧，白血病能死人，你死不了人，你就遭罪吧。” 哟，怎么这么说呀？ 啊，他就这么说。回来完了，我就少开点药，我吃3个月药也没怎么地儿。 嗯， 完了还有半个月药没吃了呢，我就听着你老讲座了。 啊， 哎呀，我就可爱听了，我也听。 啊， 完了我老姑娘也听。 啊， 我老姑娘就给我挂号了。 哦，给您 挂 号。 完了我就去看去了， 嗯嗯， 完我去看去了吧，完了我这看了来趟，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 啊、哦、3副药 吃了了 啊， 我那个陆主任给我看的 啊， 完了那个我现在呀、啊、腿吧都封口了 啊，封口了，太好 了，封口了，我能走道了、 嗯、 我能穿鞋了 啊， 原先我不2年没下楼啊，我走不了道，穿不了鞋呀， 哦哦， 脚背子也烂大窟窿，脚趾头也大窟窿，脚趾头都是大，我没有糖尿病、 哎、 有糖尿病我这条腿就拉去了。 那你这个疼的钻心了，这个都是大窟窿。 下儿也疼啊。 啊， 完了就是那个我过去爱便秘呀、 啊，啊， 就不便秘了 啊， 完了天天排2遍 啊， 排那绿屎， 哦， 完了尿也多了 啊。 我那尿呢也不是那红尿了，啥那白尿了，正常尿了， 正常的小便了。嗯、 哎，对，这是吃头一副药。 嗯， 2副药呢，完了我就腿就感觉我就封口了。 啊。 完了脚趾头也不疼了。 啊。 要不下回我这脚啊。 啊。 都没地儿搁，没地儿的，我4个5个脚趾头都是紫色的。 哎呦， 都是黑的啊， 这血管都堵了， 都堵了， 嗯 嗯， 嗯， 完了我最后我说没招了，那天去我跟陆人，我说陆主任呐，我就到你的最后一站吧， 啊、嗯、 我这个、啊、能够治好治不好我就不治了，完了治的还挺好、 啊、 我吧就是这一切挺好 啊， 完了我还有个高血压，心脏也不太好、 啊、 这一期都挺好的 啊， 嗯， 治得挺好， 我还挺有信心的，完了我就接着吃。 吃完了，我准备继续一吃啊，我就想吃你那个，我想吃点那个呢。 啊，想吃点这个没问题呀。 啊，我现在吧，就是破的都好了，我能穿鞋来屋里吧，能走一会儿的。 啊啊， 个个上上便所啊，一口饭呢还勉强，我就下楼下不了。 下楼下不了。 我这锅盖还是酸呐，走不动啊。 嗯。嗯。 嗯，完了那个，我现在吃点那个药膏 啊，这个没问题，能好能好，吃药膏你就、 我的信心可足了。嗯， 你看啊，我跟大伙儿说的啊，辨证给药，这是我们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案。 嗯， 您这个病，您在沈阳是吧？您刚才说跑了好多地儿了，听您口音， 都去了医院，都去的不够治了 啊，没法治了。其实是什么呢？中医你也试过，但是你没来试试。最后 没有啊，我挺太晚了， 挺太晚了。 我中药没少吃啊，就上市林家个体那吃啊， 啊， 也没少花钱呐、 也没少花。 我挺太晚了，我早点听着你老讲课呀， 啊， 我早就去看去了，我何必走那些弯路？这几年我这腿吧， 啊， 我是徐主任呐、我是30多岁的时候就风湿啊， 嗯嗯， 风湿完了后来就是确诊去了，切片化验，完了说我是那个血管炎，血管炎后来那个静脉血管堵塞，完了后来到那号脉给我说是就是那个什么动脉血管堵塞，骨包啊，骨包出头啊，脚背子都烂，三根筋都烂没有了 啊、你看看多可怜的，烂这么多年， 可不是啊，这遭老罪了，我 烂这么些年， 哎呀现在还行，我现在在屋里穿上鞋、我能走几步了， 哦，这就好、这就好，是不是、那你这个高血压呀，心脏啊，你现在你看看您这个腿已经基本收口了，您就跟那个陆主任那儿呢，跟他说一下，元阳补膏呢，你补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呀，它能让你的脏腑啊、经络呀、气血呀都正常的工作。那你到那会儿的时候，您这个血压呀，是不是您的其他的一些个问题呀，不舒服啊，它慢慢的，哎，它就有变化。基本上呢，70-80来天，它就有变化了。您就跟那个陆主任那定就可以了。 我这老寻思，哎呦，听那个、这个给你打电话，那个打电话给我急的没法，我寻思我把我这个好消息吧，我告诉你一声，给你回报回报。咱们说你这么个大夫太好了，听你讲的呀，可心了，听的可爱听了。我一天三遍都听啊。 哦，爱听就好。 我可爱听了、你讲的净大实话呀。 啊，大实话。 是。可好了。 好好、 哎。那好了，我谢谢你了啊。 哎，好好、 哎、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营养补膏啊，这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 我就替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得谢谢你呀、谢谢全国的这个工作人员。 哎呀，这位朋友，我跟您说，不用谢，真的，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谢啊。 真的要谢谢你们呀，没用到你们营养补膏的患者，可能体会不到我现在的心情。拿我自己来说吧，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啊。 还有啊，就遗传的这个多囊肾。 哎呦， 哎呀，就是双肾的了，还是 啊，是双肾的多囊肾。 对，我的高血压吧，也不是特别高，高压170左右。总之是头脑啊，晕晕沉沉的不舒服呀。 啊、 我的血糖也高。 好了，这个血压、血糖都有问题， 还有一个多囊肾，你这个病真的是不少了。 我的血糖啊也住过医院调理过一段时间 啊。 啊，吃了几双瓜吧， 啊， 哎呀，这药啊也吃的挺多了， 啊， 我一吃完药啊，这饭就吃不下了， 嗯嗯， 这一下子哇、啊、就减体重，嗯，这减了哇、啊、有12-13斤吧， 哦， 我这个心脏病哇、啊、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 啊， 老是犯这个心绞痛， 嗯， 有时候啊这个心慌气短，啊， 嗯， 犯了小颈痛啊，就好像这个心脏里边哇、啊、就会。翻着翻着那样的疼。 哦呀，这病是真多呀。 哎呀，就是呀，因为嘛我还有这个泌尿系统疾病了吧。 啊。 尿急尿痛 啊。啊。 哎呀，没有多少尿啊，还要老上厕所啊。 嗯。 哎呀，我就到医院啊一化验。 嗯。 医生说我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了。嗯。 哎，我这一看不行了，这病也越来越多了。 嗯， 我就赶紧治病了呀。 是啊，肯定得治啊。 我就刚刚打听， 嗯， 就打听到了咱们这个 啊， 就这么着啊，我就用上了咱们这个元阳补膏了。 啊，那这位朋友您真的是挺幸运的，因为元阳补膏一年我们就熬一次膏，你去还有，真的是很幸运。 可不是嘛。 啊， 当时吧也没出来呢。 哦，你去的时候没出来。 对，大夫告诉我了。 啊。 说我们这个正常治疗啊含量2天就出来了。 啊， 针对你这个病症。 啊， 你要是想等2天。 啊 还是要这个疼药调啊。我就说我等了呀、 啊、 正常治疗我还不等啊。 啊， 必须得等。 啊， 这等啊就等对了。 等对了。那你吃下来情况怎么样呢？ 吃了接下来哇、啊、就有明显的感觉了。 啊， 我原来哇、啊。没有这个食欲嘛。 嗯。 啊，还有话不想吃饭。 嗯。 借着饭哇，就是借着这个饭哇，我这就吃的多了，好像是。 啊，现在吃饭吃的多了。嗯。 这个晚上哇，这个睡觉也好了。 啊、哦，睡觉好了。嗯。 对，这一个多月点吧，我这个血压哇也降下来了。 哦。 啊，血糖也低了。 嗯。 一个大周天的量用完以后嘛。 嗯。 啊，我到现在了。6年的时间了， 嗯， 一直就没犯过病， 啊、哦，一直就没犯6年，嗯， 所以说呀、啊，我就好好感谢咱们，谢谢您呐， 啊，不用谢，不用谢，这位朋友应该的啊，有病你治，那么我们大夫呢会尽心尽力的给大伙儿治，啊，你听大夫的，你看，对不对？那这病就好了呀， 对对， 嗯， 就是。您这次啊还拿出来您2年的研究经费 啊， 而且啊还给我们赠送了啊 啊啊， 真是太方便我们患者了 啊，省得你自己再去做查了，是不是？ 哎，就是吧。 嗯、 啊，我当时吧喝的时候啊， 嗯、 啊，大夫也让我自己做这个查了。 那你配不好这个量啊，对不对？ 对呀， 啊、 我总是配不好这个量， 啊、 我每次都喝哇都比较麻烦。 嗯、 啊。啊，现在哇，娘直接就送给我们了， 啊、 真是太方便了。哎呀，娘这实实在在的为我们患者着想呀。 其实这位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刚才说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得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所以呢，你不用谢我啊。 哎，徐主任呀， 啊， 我还想哇、啊，让你再帮我争取一套呢。我也想给我老母亲争取上一套，让他老人家哇、 啊、 也能长寿、 啊、 让我多静静静。 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还是要说，元阳补膏今年的数量真的不多，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呢有机会用上，那么从今天开始各地也开始限额了。那你现在提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知道你现在打电话还来得及来不及。这样啊，你先打电话去订，你实在订不到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去争取。那么明天就是活动的第一天，那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订好吗？ 哎呀，行行，那我先谢谢您了，徐总，那我自己马上订去啊。 好，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哎，再见，谢谢徐总，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 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啊， 我每天呢听你的节目， 啊， 就觉得你懂得就是特别多。 啊， 脑袋里装的全是方法。 啊， 很多病， 啊， 哎，你出个方子哈，一下子就给调好了。 其实呢这个并没有什么。因为毕竟近50年的临床经验呢，见的也多了，治的病人呢也多了，同时呢总结的方法也就多，所以啊，在节目里呢，我也会教给大家，给大家呢，有钱的、没钱的，我们说有钱没钱，中医都治病，小方法、大方法都有，关键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少受点罪。 那谢谢徐主任哈。 啊， 你真是就是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 啊， 特别是今年还给我们准备了那个元阳补膏。 啊， 你的发布会哈我听了，就是讲的真是太好了。 啊， 把我们老百姓心里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徐主任呀，我今天就想订上一个大周天的元阳补膏。 啊， 给我婆婆用。 啊， 让她的病呢早点好起来。 哦，你真的是对婆婆特别的好，特别的孝顺啊。你婆婆是哪儿不舒服啊？ 哎，她主要的就是有那个长期性的就是脑梗塞，今年那个6月份吧， 啊， 就第3次那个复发了， 啊， 住了有20多天的院， 啊啊， 回来之后呢， 啊， 这个人啊就好发呆， 啊， 发傻， 啊， 也不爱说话， 嗯嗯， 再就是腿软， 嗯， 也不能下地活动。 那我问问他血压高不高啊？ 高啊， 啊啊， 就是吃的医院给开的那个降压药 啊， 吃完那个降压药哈，能降到148，低压呢85。 血糖好不好啊？ 稍微有点高， 嗯， 餐前吧是7.6这样。 那他睡觉好不好呢？ 不好，整晚都是睡不着， 啊， 精神状态也不好。 啊啊，这个呢真有点老年痴呆症。那个状态了啊，晚上不睡觉，白天的迷迷糊糊的啊。那他的胃肠功能怎么样？ 特别不爱吃东西。 嗯 嗯，你看我们那个农村的吧， 啊， 嗯，就是我老公公啊， 啊， 和我那个爱人都是那个突发刚就是脑梗去世的。 哦，遗传。 嗯，我这些年吧，和我婆婆的关系好像就是特别的好。 嗯， 也算是相依为命吧。 嗯嗯。 其实我看着他这样哈，我是干着急没办法。 确实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嗯，你给他做好吃的没用，得用药来进行治疗。嗯， 哎呀，一直在用 啊， 就是一直也没治好。中药哈，我们吃了也不少 啊， 成药汤药反正都用过了， 啊， 就是不好使啊。 啊， 我现在哈就怕给治错了耽误了 啊。这个呢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治错了，因为像你婆婆这种情况，别的中医院给用的中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刚才我问你的时候，我说你婆婆的这个胃口好不好，是不是？哎，脾胃不好，她对药物的吸收程度那就弱了，她不爱吃东西，那她脾胃功能就差，对不对？那你吃的这个药它不吸收，它怎么会见效呢？你再用好的药它也没用，因为它不吸收。 嗯，那徐老师 啊， 就是你给我出出主意呗。 嗯， 我婆婆这病就是要怎么治呢？ 你婆婆这个病啊，把元阳补膏用上，要用1个大周天的量。元阳补膏可以不通过她的脾胃这儿， 直接把这个药送到经络当中，能够保证膏中的药效被他人体全部都吸收，不浪费。那像你婆婆这种情况呢，用上一个大周天的量，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脑梗不会再复发，那么人目前的这种呆傻的状态也会逐渐的被纠正过来，人肯定啊，这个说话呀、表情啊、精神状态比现在好。那么你们在用这个元阳补膏的时候，按最大的剂量用，一次15克，按时吃，可以见到比较好的效果。听明白了吗？ 哎，听明白了。行，那个徐主任，那你就帮我盯上吧。 这个我还真不能先答应你，元阳补膏它一年只有一次，而且为了回馈患者，各地的又联合起来给患者准备大礼，所以现在打电话报名的人很多了。那为了能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用上，那么从今天开始，各地的也开始限额了。这样吧，你先打电话订啊，如果订不上，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想办法。记住啊。 哎，好，记住了，谢谢。 哎，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订先得，订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